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20集，对峙之间。 一点办法都没有，哼，你以为这些鬼话我会信？ 矮胖男子嗤笑一声，顺手从腰间摸出了一张黑色符纸，装模作样地对着白纸扬了扬。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倒是变还是不变？ 无论你问我多少次，答案都是一样的。 白纸轻抚着左耳上的钻石耳钉，摇了摇头，无奈地回答道， 你要是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哼，区区一个小妖，给脸还不要脸了？别以为我真拿你没办法。 矮胖男子气急败坏地说着，随即伸手一挥，手中的那张黑色符纸顿时径直冲向白痣的面门，后者连忙闪身一躲，却忽觉双脚一沉，低头一看，发现自己脚下的地面竟然出现了一道黑色法阵，粘稠的泥沼在法阵内显现而出，将他的双腿牢牢陷在原地。被白痣躲过的符纸穿过白痣身边，不偏不倚地贴在了后方邱老三等人所困的竹笼之上。白痣顿觉中计，心中暗道不妙，而此时矮胖男子那不怀好意的声音再次传了过来， 哼，既然你不肯配合我们，那你就只能看着他们去死了。 等等，住手。 没等白痣把话说完，只见一道火花忽然从符纸周围迸发而出，燃起的火焰立即沿着竹笼栏杆向上蔓延，并迅速灼烧着竹笼顶端那根悬吊的麻绳。邱老三等人所在的竹笼顿时变得岌岌可危。 嘿嘿，看吧，这就是后果，这些人就是因为你的见死不救而死的。 矮胖男子大笑着，一副看好戏的样子，而眼见着邱老三等人就要葬身在自己面前，白痣的眼神一下子变了。 你， 白痣怒视着矮胖男子，一抹似有若无的橙色光芒在他左耳的那枚钻石耳钉中一闪而过，但就在这时，他却忽然察觉到了什么似的，神情微微一动，抬头看向矮胖男子上方。一阵爆响的轰鸣突然从天而降，那矮胖男子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便猛地被一团黑影当头砸中，被激起的尘埃瞬间冲天而起，将在场所有人尽数笼罩。江瑶捂着摔得生疼的后腰，忍不住咳嗽着，但他很快发现自己的屁股底下似乎垫着一坨软塌塌的肥肉，低头一看，发现有个矮胖的黑衣男子正翻着白眼，口吐白沫，四仰八叉地被他压在了身下。 哎，这不是那对黑沙兄弟里的？ 江瑶见状连忙起身，在纷纷扬扬的灰土中捂着鼻息，转头看向两旁。 怎么回事？这里是哪里啊？ 周围弥漫的烟尘尚未散去，只是可视范围内并没有看到陆星月和穆剑云的身影。江瑶回想起了当初在岩洞坍塌前最后一刻的景象，顿时有些急了。 剑云、星月，你们在吗？回答我。 话音未落，一道泛着寒光的匕首瞬间穿破尘埃，向着江瑶的位置飞来。 小心！ 危急时刻，穆剑云的身影忽然出现，将江瑶扑倒在地，并翻滚到一边。躲过一劫的江瑶抬起头，发现尘埃弥散的前方出现了一个高个黑影，正朝着前方倒地的矮胖男子方向冲去。 江瑶，江瑶，是你吗？ 陆星月的声音从江瑶身后响起。江瑶在穆剑云的搀扶下爬起身，果然发现陆星月出现在了后方， 看样子也是平安无事的被传送来了此地。 星月、剑元，你们都没事，真是太好了。 江瑶庆幸地舒了口气，忽然又想起应该还有一个人应该在此，他连忙环视着四周，却并没有发现那名灰发半妖狐的身影。 吴娜，他该不会…… 先前岩洞内的一幕幕迅速从江瑶脑海中闪过，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他其实也没看清吴最后到底是不是和他们一起被传来了此地。而当初将他们一下子拉到吴身边的那股神秘力量，也是令江瑶百思不得其解。 说起来，那时候我口袋里好像有个东西在发烫。 江瑶想起了什么，伸手摸向自己的衣袋，发现躺在里面的是一枚鸭蛋大小的乌黑石头。 嗯，这好像是当初那个渡船老板娘塞给我的。 现在可不是发呆的时候，那两家伙来者不善。 就在江瑶惊疑不定的同时，穆剑云也是丝毫没有放松警惕，他死死盯着前方在尘埃中若隐若现的黑沙兄弟，但随即又像是察觉到了什么，转头看了眼左后方的悬崖，一道刺耳的绳索断裂声伴随着一众男子惊恐的呼救忽然从后方悬崖处响起。江瑶等人连忙转身一看，在逐渐散去的尘埃中，他们赫然发现邱老三及手下一众人等正被困在一座大竹笼里，而这竹笼此时正凌空悬在悬崖半空，被一道白色的气流勉力支撑着。 大家帮帮我，我快撑不住了。 白炽的呼喊将江瑶等人从惊愕中惊醒，后者顿时反应了过来，连忙上前帮忙。在陆星月的光索与白色气流的牵引下，那座竹笼终于被移回崖顶，哐啷一声散了架。 啊，总算得救了。我的胃。 笼中的几个男人狼狈地爬出笼子，急忙跑到一边呕吐着。似乎先前的千钧一发已经让这些人出现了应激反应，而邱老三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狼狈不堪，只是犹犹豫豫地站在一旁，有些过意不去地瞅着江瑶等人。 小兄弟，这次又是你救了我们，谢谢啊。 邱老三低下头赶紧移开了视线，似乎是不敢影响江瑶和陆星月的目光。 之前我还以为你们掉下峡谷后已经，所以才没去找你们，这事儿的确是我做的不地道，抱歉。 哼，要感谢就感谢白炽吧，要不是他帮忙稳住你们，你们早就摔死了。 陆星月冷哼一声，似乎依然对先前邱老三等人的见死不救耿耿于怀。 是，要不是咱们几个拖后腿，白炽小姐也不会有那么多顾虑，早就脱身了。 邱老三说着立马转头对着白炽鞠了个90度的躬，连声道着歉。 白炽小姐的救命之恩，我邱老三永世不忘。 没关系，你们人没事就好。 白炽笑了笑，转身看向江瑶和陆星月，随即又将视线移向了江瑶身后的穆剑云。 云鹤，看来你也没事，真是太好了，你的脚伤还好吧？ 白炽走上前，先是瞅了瞅穆剑云的脚踝，随后抬眼看向穆剑云那张平平无奇的脸，关切地问道。此时的江瑶才发现，穆剑云的那张脸不知什么时候又被法术伪装成了云鹤的样子，或许是趁着先前漫天尘埃的时候做的。不过见到穆剑云没有在一众人等面前泄露身份，江瑶心中也是稍稍松了口气。 对了，差点忘了。 沉默半晌之后，邱老三忽然如梦初醒一般，连忙转头警惕地看向前方那两道黑影。只见那矮胖男子依然口吐白沫，昏迷着。而他边上那名高个男子则将矮胖男子背起，随即抬起头，冷冷地注视着江瑶和邱老三等人。 黑沙兄弟， 邱老三，你们会被困在这儿，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吗？ 江瑶望着前方那两人，心中对先前这里发生的事情已经猜到了七八分。 不是他们又是谁？这一次老子绝对饶不了他们。 邱老三恶狠狠地说着，伸手拔出那把刚才飞插到岩石上的匕首，朝着江瑶兄弟步步逼近。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前是老子一时大意才中了你们的陷阱，现在我要把你们对我做的那些事原封不动地还给你们。 哼，在夸海口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掂量一下自己有几斤几两啊，邱老三？ 一句满是嘲讽的话语从不远处悠悠传来，邱老三脸色一沉，转头看向那名出现在前方山石台阶上的西装男子，眼睛微微眯起。 流氓？哼，你们刘家药行什么时候竟然和黑沙帮狼狈为奸了？ 邱老三面露不悦，但似乎多少对那西装男子有些忌惮，没有继续上前。 哼，我们刘家药行可是开门做生意的，可没说过客人只能是你们一家呀。 流氓笑着伸出手，粘着嘴唇上的那两小撮八字胡，随后又将那双小眼睛看向了邱老三身后的江瑶等人。 哎呦，这不是之前遇见过的那两个小兄弟吗？想不到你们也闯到了这最后一关，运气真是不错呀。 流氓一脸客气地笑着，但语气中却似乎暗藏讽刺，只是江瑶却对此并没有什么太大反应，也没有接话。 我哥他受伤了，需要治疗，这次的合作先暂停吧。 那名高个男子面无表情地转过身，对流氓低声说了一句，随即疾步离去。而那流氓也没说什么，只是耸耸肩，并没有阻拦。 等等，别想跑。 我说邱老三呀，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 流氓冷哼一声，伸手对着不远处那座高耸入云的赤色石柱遥遥一指。 我们在场的所有人包括你我都已经出不去了，